古筝曲高山流水，清新淡雅。 二胡曲江河水，汹涌澎湃。 古琴曲流水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 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DG 唱片公司2008年推出的朗朗精选专辑《最爱与珍藏》的第二张 CD 珍藏。在珍藏中首次发行的有《彩云追月》、李斯特的《彼得拉特14行诗之104》、拉赫玛尼诺夫的G小调前奏曲和贝多芬的D大调奏鸣曲。其中前两首是朗朗音乐会上的拿手曲目，也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朗朗录音。贝多芬的D大调奏鸣曲则是为四手联弹做的，朗朗的合作对象是他的恩师钢琴家艾森巴赫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mi porta via da te. Ogni volta che sentirai un pianoforte ti ricorderai le nostre ore insieme a giocare e ascoltare musica. Soffrirai accanto a te, mi troverò. Se vorrai, con il tempo scoprirai che l'amore viene. Se ne va, ma c'è un solo amore che non muore, che col tempo crescerà. Improvvisamente il cielo schiarirà, ma io ci sarò, e se sarai felice al cielo. CD 博览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